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四面最后一行看起。如今当知，如是修学，业令众生了达因果，修习善业。这是一小段。世尊到这个地方呢，劝勉我们。这个说话的对象，虽然是娑婆罗龙王，龙王是代表我们大众的。这前面呢，都给诸位报告过第一句话就是勉励我们，当应现在你应当要做的，如是修学。这个"如是"两个字，是彻前彻后。前面教导我们，最重要的是要认知一切都是由心想所生，跟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“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”，相是心现的，决定没有善恶好丑，相是平等的，相是清净的。清净平等的妙相，佛经上也讲妙色，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复杂？这是由心想所生的，这个后面说的就更具体了。一切皆由自心种种想念，这个想念里面有善有恶，这是把这个清净平等的相改变了。那我们要问，是不是真的改变呢？没有，绝不是真的改变。真相永远不变，改变的你是妄心在操纵啊，妄心显的是妄想啊，不是真相。真相是什么呢？一真法界是真相。我们读《华严经》，华藏世界是真相。我们学净土法门，极乐世界是真相。常住不变呐。极乐世界在哪里呢？就在此地。所以古人说，生则决定生，去则是不去啊。这个话非常难懂，但现在科学家逐渐逐渐明白了， 科学家说是不同维次的空间。我们把它比喻像这个电视的荧幕，不同频道都在这个画面上啊，你按哪个频道啊，这个像就出现了啊。这是佛家常说的设法界，一法界现啊，现的像设法界影啊，就像那个电视荧幕一样，我设个频道，我按一个频道，这个频道的像现前了，其他九个频道啊都不见了啊，都隐没了。换一个频道啊，另外一个像出现了，这个像呢又隐没了，都在一起呀，没有分开呀。啊，十法界、百法界、千法界是一个法界。啊，诸位从电视荧幕频道啊里面去想，你能够得到一个方法。啊，实在讲真相你得不到的，啊，但是啊，比较上接近真相，啊，然后你才懂得古德所讲的生则决定生，去则是不去，啊，这就是你转换了空间的维次，啊，将我们人间这个空间转变成华藏空间，转变成极乐世界的空间，啊，换频道啊！按钮在哪里呢？按钮在起心动念。从心想生嘛，就好像频道是这个按钮在转嘛。古人呢说这些东西啊，真是难懂啊！啊，现在我们借这些科学工具，帮了很大的忙。啊，让我们逐渐逐渐的体会到佛在经上讲的宇宙人生真相。啊，佛家的术语，所谓是十法界一真庄严。我们通达明了，如是修学。这个地方如是特别重视的，应修善业。啊，佛在前面所讲的，不但自己应当如是修学，亦令众生了达因果。了是明了，达是通达。佛教的基础就是建立在因果的教学上。因果是事实，绝对不是迷信。啊，种瓜一定得瓜，种豆一定得豆。瓜子是因呐，结成瓜是果，这叫因果。所以世间法，佛家讲出世间法，佛法都是因果啊，事出世间法离不开因果啊。法华经一尘因果，华严经五洲因果，你看看哪一部经论不是讲因果呢？种善因一定得善果啊，人心善、念善、行善，必定得善的报应呢。的善报啊，你对别人好，人家也对你好啊。 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敬人是善因，别人在尊敬我们是善果。这叫因果。我们以恶意对人，就是恶因，人家回报对我们是恶果，人家也以恶来报我们了。要懂得这个道理啊，对于了达因果说得很具体，说得很详细的《了凡四训》是很好的一本书啊。过去印光大师在世，一生不遗余力地弘扬这个小册子，在当时那个环境里面，我是概略的估计，他老人家一生《了凡四训》印了100多万册，那个时候印刷书不像现在这么发达，印这样大的数量啊，确实是惊人的事业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有真实智慧，他有大慈大悲，知道挽救现前这个社会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崩溃了，佛法的教育也逐渐逐渐没落了，贬值了。学校教育着重在科技，着重在工商经济，人文的教育疏忽了。这个世间可以富裕，但是必定是灾难重重。科技发达到一定的饱和点，世界就会毁灭。这个是有科学的证据。地球上的人类发展到高科技，在过去已经有过很多次，发展到最后的时候就是毁灭掉了，毁灭之后又从头来起。那么我们今天的发展的时候就如同过去这个模式差不多了。挽救之道还是伦理道德，如果伦理道德没有了，人就不像人了，家不像家了，所以现在我们全世界的人生活纵然很富裕，物质生条件不缺乏，身心没有安全感，这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古人讲的不是人的生活了，人没有身心没有安全感，就像动物一样动物你看看到外头去觅食，说不定就被别的动物把它吃掉了，没有安全感了，没有保障啊。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间呢，随时随地生命就丢掉了。 这些道理、事实真相不能不明了，不能不通达。所以应足一生弘扬了凡四训有道理啊。我是深受他老人家的影响啊，我跟他没有见面啊，他是我们在上一代啊，我的佛法跟李炳南老居士学的，李老师是他的学生啊，是印度的学生啊，所以我们的敬宗是跟苏州楞严山寺一脉相承。李老师在世的时候常常劝导我们以印足为师啊，印足虽然不在了，文钞留在后世，读文钞依教奉行啊，这个就是印足的学生了。我在1977年在香港讲经啊，那个时候在香港住了4个月，住在九龙中华佛教图书馆，谭虚法师建立的啊，这个里面收藏了不少的佛书，红化社的书啊相当齐全啊，他们尽量收集。红化社是印光法师办的啊，印祖所有别人给他的供养他都用来做法布施啊，他一生当中就做这么一桩事情，所有一切财力都做这一桩。这个对我影响都很大。我们看上海护国西斋法会的开示啊，这是老和尚公开跟大家讲开示，一生当中就这么一次。以前没有，以后也没有。开始前面一开端他就叙述北方那个时候有灾难啊，大家发起救灾，他在印经的这个款项里面拨3000大洋去救灾。从这里我们就体会到了老人家一生就做印经弘法的事情啊，赈灾是用印经的钱拿出来，他做的赚呐，他不砸了。现在我们看有个道场啊，分成好多个部门，啊，有印经的，也有就这个瓷器的啊，分成好多科目，印足只有一个科目，没有第二科目。这个做法正确的，他心专，心思专，智慧增长。我们今天要想减少烦恼，增长智慧，印足一生的行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。他一生倡导的3种东西，第一个是了凡四训，了凡四训是教我们了达因果啊。第二本书啊，感应篇汇编啊，这是道教的。 这底下一句话，修习善业。善恶的标准在哪里呢？感应篇讲得好，他为什么不用佛经？佛经说得太散了，散在许多经论里头，而感应篇里面可以说把佛经里头所讲的一些善恶都集中了，也等于是汇集集中了，这个好。用感应篇汇编做标准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。用安世全书啊作为修习善业的总结。安世全书里面有四种东西。第一篇，文昌帝君应之文，这也是道教的文字，比感应篇还要少，越少越容易受持啊。感应篇1000多字，文昌帝君应之文只有700多字，也都是善恶的标准。第二篇《万善仙姿》专门讲戒杀。第三篇《欲海回矿》专门讲戒淫，把这个杀跟淫作为最重要的一个重点，特别详细的介绍。最后一篇直归净土，希望大家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你这一生就圆满了。那么这三样东西都是中国人做的，都不是从印度传来的，不是翻译的，我们念起来很顺口啊，读这个书很习惯的，它不是翻译本的，整个佛法的精髓就在其中。所以我们今天借助感应篇来跟诸位介绍十善业道经。这有很深很深的意义。修习善业。这两句话了就是印足一生的事业，了达因果，修习善这个善业，印足一生所提倡的《了凡四训》《感应篇》《汇编》《安世全书》，如果没有缘接触的佛法，有这三部书，你的一生果然能够相信，能够理解，能够依教奉行，你决定往生作佛。所以这三种书合起来，红花摄印的数量超过300万册。我当时看到这个非常惊讶。我那个时候常常想啊，印光大师是一代的祖师啊，为什么不弘扬佛经呢？去弘扬这个东西。佛经他们也印， 数量都很少。为什么这三部书是这样大量的在流通？那今天看起来呢，我们才晓得，真正体会到祖师的悲心呐。佛经说得太深了，能够读诵、能够理解的人不多。这三种书容易理解、容易看、容易懂，完全是切机切理，广度苦难众生呐。今天我们看到世尊这一句的开示，其实就是印祖一生救度苦难众生的总结，言语非常简单，意思太深太深了，深广无尽呐。我们要细心体会，要认真努力学习，在这一生当中取得决定的成就，不辜负这一生，这一生到人间没有白来，我们目标就达到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